以环球旅行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环球旅行。在音乐的这四分钟的时间当中，可以跟随歌词，跟随想象的画面去环球旅行一下，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支乐队正式的成军，这支乐队呢叫做超级对撞机乐队。然后第二年2015年的时候，带来第一张 EP 你好克莱德，一等又等了3年的时间，在12月24号那天的时候，他们带来一张全新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呢很有趣，叫做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怎么样定义这样的一个无聊？关于这张专辑呢，他们说好像身边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亲戚的各种饭局，总是会拿出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来进行比照。你看你的同龄人谁谁怎么怎么样，哎，你看你姐姐多么多么的风光，你哥哥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世俗眼中的这样的一种成功，这样的一种好或者是不好，就已经成为了唯一的标准。在这张专辑当中，如果你有着相同的困扰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歌词，跟随他们一起变成一个不无聊的大人。11: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有意思一点的地方。丹麦曾经有一个团队做过这样的一本书，书名叫做《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书中呢也是收录了大量值得珍藏的美景以及难以忘怀的面孔，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深刻警示。这本书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不用等到21世纪，不用等40年、30年，大洪水将朝每一个大都市而来。孟加拉、东京、上海、北京、纽约、迈阿密、伦敦等等2亿人口的家，终于在无所逃避的大自然现象当中面临淹没的危机。这100个地方当中，既有我们熟知的大城市，也有我们不常关注的地方。当然，好像这样的一个推荐语有一种危言耸听的状态，但如果有一天这些城市真的会消失的话，你会后悔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过他们吗？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去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地方。首先我们去往的是匈牙利，这个地方呢叫做巴拉顿湖区。怎么样，是不是不太熟悉？不熟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华生》，先听听看。 不如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偏执的朋友，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你走了总是喜欢走左边，你写的字总是歪歪又斜斜，你喝咖啡总是喜欢深一些些，你最讨厌比别人表态的虚伪。要去哪里我都跟着你，让我为你淋一场雨，你的爱很清楚，潇洒很温柔，我都不想放过。见了面可以喝整夜的啤酒，我的眼睛发现你并不懂应酬，那一滴是因为你也爱着我。你要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上辈子我一定是拯救了一颗心。世界最棒的 值的朋友，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 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华生，福尔摩斯的好搭档华生。暌违五年，陈绮贞带来了全新专辑，叫做沙发海啊。今年呢是陈绮贞出道的第21年，出道这么久，音乐对于她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好像总会有很多的人去问她。她这样回答的，她说，我自己是一种观察者的角色在生活着，不单单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几百年来呢，就是这12个音不断的在排列组合，它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叙述出不同的故事，音乐的世界是很丰富的。而讲到沙发海这张专辑，当然免不了跟旅行有关的一段经历。在去年的时候呢，陈绮贞进行了美国横越之旅，找来了自己最好的高中同学，然后两个女生一路开车到加州，走66号公路，长达5000公里的横越美国路程，就像是《末路狂花》那个电影一般，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的狗血的剧情啊，像公路电影一样的精彩刺激，也给陈绮贞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视觉冲击。无论是新墨西哥州忽冷忽热的气候变化，还是德州的相对干燥，又或者是亚利桑那的巨大的景象，每一种地理特色都让她觉得自己的个性变得更加鲜明了起来。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陈绮贞也是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一定要记得眼前的景色。其实这些沙漠、草原，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它都可以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想象。就像是沙发海一样，想象自己被困在沙发当中，然后有无数无数的画面在不断地出现。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不去美国，我们也不开启这个公路上的狂奔之旅。我们去往的是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区。巴拉顿湖呢是匈牙利也是中欧最大的湖，被称为是匈牙利这个内陆国家的大海。当然这个大海一定是加引号的，因为它再大它也只是一个湖，只不过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每到6到8月夏天的时候呢，平静光滑如丝绸般的绿色湖水总是吸引着很多的游人前来游泳度假，而这时的平均水温也是非常舒适的，维持在25度左右，在水中嬉戏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来到匈牙利，我们当然要听一下匈牙利语言的歌曲，以下这首就是非常小清新的歌曲，语言听不懂没关系，氛围能够 get 到就足以了，来吧。Thank you. repülni tudok, s a szárnyaimmal csak kettőt csapok, és a fellegekben vagyok. Mert gyerek vagyok, vagy felnőtt, eldönteni nem tudom. Én hiszek a valóságban, de sokszor álmodom. Én álmodok szépeket, és hiszem, hogy 一首小清新的匈牙利语歌曲，这首歌曲呢一直在提问题，说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比如说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天属于我的金发王子会骑马离开仙境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长大之后的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还蛮有启发性的，他唱讲到说，我会是一个孩子还是大人，我不能决定，我相信现实，但有时我也常相信梦想。真的，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有的时候你很难界定，哎，此时此刻自己到底是一个孩子的状态，是那种对于世界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未知，充满着欣喜的状态，还是说是一个大人的那种成熟的态度。好像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两种状态真的是会令你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很多人爱旅行，在旅行当中可以重新找到那个最简单最纯真的自己。继续的来到匈牙利的巴拉望湖，巴拉望湖上面的蓝天呀真的是太漂亮了，白云一朵一朵的，就真的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天上，而且离我们的距离非常的近，好像伸手一够就可以把棉花放到嘴里面，感受一下棉花糖的那种美味。有的人说在湖上的时候心情会非常非常的沉静，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有些人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致的时候，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想要呐喊的感觉。于是我们听到这一首 Shout It Out， 来自于王以太。 我的歌还没出现在电台，还在玩弄十年前的键盘。Last time I check， 那时候的一台还很健谈，没有对多的话语厌烦。Last time I check， 没有人注意过我颠簸，现在却说我们在哪见过。Last time I check， You didn't get my name right， 但你认定我们都是 same kind。现在太多的 hater 在 faking the peace， 谎言在编造着危险的句子，懒惰在扼杀着美丽的例子。电视上面呈现着无情的戏子，这个游戏让我发光，但是隐隐然然来自四面八方。不是黑人，所以肌肉没有拉伤，心情起伏状态逐渐变得夸张。下乡回忆，曾经我在 rap game 的边缘，绕一圈回原点，下个还想见面。离你在城市的边缘，关心变天，房租必须便宜点，但别太偏僻。生活在渐渐变得片面，不够刺激的事情没有好的建议。那顿怒 under the sun 只有来自天上的 blessing 才能帮你免疫明白也有压力 Shout it out 我们没有差异 Shout it out 站在一片大地 Shout it out 同一片大地 Shout it out Life give me a high Shout it out Life give me a low Shout it out I got time for the show Shout it out Not a time for the show Shout it out Shout it Everybody say Everybody say 在诉说到平凡的爱外加点生活都平凡的在我已经经历过了平凡的来才能想慢就慢我想快就快绝对不打断不平凡的梦就算状态在平凡失控根本不担心到世界地点因为能够发生都在意料之中生活就是碎碎念念不要犹豫不要碎碎念念讲起过往请你随随便便鼓手凌寻或大腹翩翩狭路相逢或针锋相对我愿意相信你永生相随所以上帝请你给我一个指引下一个阶段目标将你双倍我们没有差异站在一片大地同一片大地 王以太的新歌 Shout It Out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是表达出了自己正式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后自己的种种的心路上的变化歌词当然全部来自于王以太自己创作曲也是哦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听得太明白每一句到底想在表达什么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歌词 Shout It Out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小猪罗志祥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 No Joke 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你不太熟悉的但是依然很酷可以想象他在舞台上跳这支舞的那种帅劲儿的小猪罗志祥 No Joke 我英语不打太极爱你多的不是美剧偷偷地说 I'm crazy 偷偷地 catch your eyes Nothing can stop me Because I'm too hot to lead不惜前进着急拙劣必须走起离干净一去无无报应绝不战烈不输地全主机成主力 Only roll with the real Hold up bro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I know, you wanna listen. I know, you wanna listen. I do the game, boy, not just a fan boy. 你多么 love boy, 还傻傻相信 out boy. Just dirty, 这跳舞只的懦弱。Clap, 心真的不当听图说。要是收集消息，不是为了证明，或是 fake, 不在意不要动，并不表示这是真的可以。Hey, 不传播不是默许。Hold up, I'm for real, no joke. I'm for real, no joke. 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小猪罗志祥的新歌 No Joke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

着急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上的好，消极好，跟消极握手这一笔歌唱，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的他，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上的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再分道扬镳，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的他，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才分道扬镳，休息够了，重新让地发酵，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治疗， 这首消极掰前面几句刚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可能恍惚的有一点分不清楚，哎，这真的是你所熟悉的蔡依林吗？不信的话我们再重新的听一遍啊，就前面那几句的时候， 不想起床，不想睡觉，不换内裤，不想洗澡， 这种极度的慵懒的状态带给大家全新不一样的感受。消极掰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在昨天正式带来的全新专辑 Ugly Beauty 当中的一首歌曲。魁伟乐坛四年，蔡依林带来了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仔细的听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很多歌曲在 vocal 上蔡依林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包括这张专辑的主题也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要需要接受自己的美，美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脸应该长成什么样，我们的身材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它才是美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相信自己，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是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审美，按照自己的审美倾向自己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就好，但不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在昨天的时候呢，蔡依林也是带来了怪美的那首歌曲 Ugly Beauty 的 MV， MV 当中呢她也是挑战了自己出道20年来自己的种种的被大家诟病的一些点，包括一些 GIF 图自己亲自来演绎出来，这种魄力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以及在 MV 当中的 Jolin 的舞蹈越来越 stay 了。好，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很小众的但是非常美的地方，匈牙利巴拉顿湖区。曾经有一本书说巴拉顿湖区呢在未来多少年之后可能会消失，消失的原因是极端气候。巴拉顿湖附近的小镇佐马尔迪还是著名的电子音乐节的一个举办场所，这个著名的电子音乐节呢叫做 Balloton Sound， 每年到了音乐节的时候这里会异常的热闹，很多的歌手，很多的喜爱音乐的人都会慕名前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很适合在音乐节当中听到和感受到。前面的采样非常的生活化， 没有多卡可以骂你不 那么空。 快过年了，你什么都有了，我和你心里还那么空。 快过年了，什么都有了，那我为什么心那么空？ 快过年了，你什么都有了，为何你心里还那么空？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很适合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时下非常受欢迎的电子音元素和这样的一个民族元素进行了一个融合，就诞生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阿朵和 Mars 他们合作的这首《打粑粑》。在去年的时候呢，阿朵带来了《死里复活》这张秀的录音室版的原声专辑，当时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艳啊，重新把这样的一个民族的音乐带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感觉。而在今年的时候呢，阿朵也会带来一个未来民族这样的一个企划，这样的企划大概就是用一种未来的方式，为用一种现在大家更受年轻人会喜欢的方式来重新的演绎一些非常经典的东西进来，把民间的一些最原始的最根基的一些东西我们进行一个再度的升华的一个演绎。比如说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打粑粑，歌词当中有唱到这样的一句，快过年了，你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你的心里那么空？真的快到2019年了，12月27号，距离元旦到来还剩下1、2、3、4天的时间。现在你的心理状态是空的、充实的、漂浮的，还是怎样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心重新的找到一种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巴拉顿湖南岸的西欧福克，因为有很多好玩的俱乐部，吸引了成批来度假的年轻人，所以很多年轻人会选择来到这里面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想来这里过非常快乐的夜生活，完全可以满足你。想要放松静静的休养身心，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一种最佳的方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 整座城市的忍耐都冲挂，你的眼影都哭 胡话，我只好看着窗外，不知该说些什么。比起你曾对我说的狠话，此刻我更盼望你的谎话。近在眼前的你，面目全非的你，已痛得自顾不暇。别再追究谁那天说了那句话，誓言都带着伤疤，什么代价让你不顾一切都放下？你的眼里没有我，只有他，这大雨也不是为我而下。当话说到尽头，你问我能不能让你自由地飞翔，没办法，太阳如常，每天都那样落下，不能总那么漂亮。 来自于丁世光的一首新歌叫做《月食》，食是食物的食。这首歌曲的英文名呢叫做《The Weeping Woman》，当然是来自于毕加索的那个同名的名画的灵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承接了丁世光一贯的音乐观念啊，戏剧性的冲突和悬念一直是他自己的特有的表达方式。在《月食》的这首歌曲的故事当中呢，男人要和变了心的女人做一个了断，男人是有备而来的。对于那场背叛的来龙去脉，一旦女人说谎，男人将会赤裸的揭穿和批判，把自己的失落和无奈一吐为快，让女人再一次的对男人失望，不带任何的修饰和掩饰。女人哭着承认自己爱上另一个男人，而这个时候男人无言以对。